九六九假日航班，假日航班。 十一长假过得好不好？三分靠天赐，七分靠美食。在胡吃海塞的高峰期，不如来一点实惠的超强攻略，怎么样？今天九六九，欢迎来到假日航班之美食的诱惑，我是英奇。人世间唯有美食不可辜负。若问全球美食餐厅哪家强，当然要从美食圣经米其林指南中一探究竟，到底哪家更胜人一筹呢？今天就让英奇带你一起走进米其林餐厅吧。坐落于上海浦东文化东方酒店的雍怡庭，就凭借别具巧思的江南美食，斩获2017年及2018年上海米其林指南星级殊荣，备受广大摘星食客的青睐。江南菜肴以色香味著称，盘中清雅秀丽的精致摆盘，玲珑如盘龙吐脆的时令虾，或似豪情泼墨的红烧钱江饅头，还是如花含苞待放的鲜花椒石榴包，宛如中国传统的国画，光是听名字就能感觉到淋漓尽致，展现出了中华江南的文化之韵。紧接着我们来到了香港的米其林餐厅，香港美食层出不穷，光香港文化东方酒店呢，就藏有三家各色千秋的米其林餐厅，是许多游客来到香港品尝美食的第一站。这里颇受关注的网红餐厅，无论是午餐或者是晚餐，每一场都人气爆满。继承传统法式料理技巧，融于独到先锋创意美学，缔造出形色奇趣的匠心美食，被誉为摩登法国料理。这里光生动的摆盘呢，就足以让人流下口水。接下来我们来到台北的米其林餐厅，这个米其林餐厅呢，它荣获了首届2018台北米其林指南台北星级的雅阁，以传统港式料理重现经典，特色菜式包括潮州风味卤水、什锦肉拼豆腐、炖鱼肚、海参、鲍鱼、芝士炸澎湖龙虾、黑胡椒碎大蒜炒美国安格斯牛肉等等，环球美食让你一次全部尝到。今天的米其林餐厅就推荐到这儿，那么你还知道什么好吃的米其林餐厅吗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打开聊天窗口发送主播二字，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互动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假日航班之美食的诱惑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我是英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，经典久了久 就是 爱生活。 中国口碑影响力，教育品牌涂抹艺术，北京丰台、大兴、通州、回龙观、河北、固安、雄安、涿州、盛芳、高碑店十二校聚会招生，一节课看到孩子的变化，课程免费预约电话15001032318。 买水族装鱼缸，知道来水文苑锦鲤世界，京津冀地区综合水族批发市场，规模大，品种全，国庆期间特价优惠，高德导航文苑锦鲤世界，电话13522839806，微信同号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 启动了。 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0-5175-2200。 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压力？

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怎么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没有？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腾讯公司 CEO 马化腾 希望抛砖引玉，引起全球人工智能从业者的思考，那就是未来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做得到可知、可控、可用和可靠。第一个，可知，人工智能的算法是否能够变得清晰透明、可以解释。第二个，可控，如何避免人工智能危害人类个人或整体的利益，人工智能所做的决定是否最终需要由具体的人来承担责任。第三个，可用，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，共享技术红利，避免出现技术鸿沟。第四，可靠，人工智能能否足够快地修复自身的漏洞，真正实现安全、稳定和可靠呢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刚， 我知道很多学员他们在做自己的企业文化，文化的根本就是以德行为标准，但是我觉得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，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精髓，是传承。当我们每个人在不断地向下传承的时候，行孝的时候，我们的晚辈，我们的下一代会注视着我们，他们也会在向下不断地传承，就像大树的根一样，你扎得越深，我们巨大的树干才会屹立不倒。把我们对父母的这份孝转化成对父母的爱，转化成对我们兄弟姐妹的爱，转化成对邻里朋友、对家人家族的爱，转化成对一切人一切众生的爱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把这种爱不断地向外传播的时候，我们的世界一定会很美好，我们的企业也一定会越来越健康，最终一定会走向成功。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， 各位，不是中国的制造业不行，而是落后的制造业不行，不是今天的中国没有创意，是你没有创意，不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努力，而是我们这些人不够努力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是，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的政府、企业家，我们这些掌握资源的人，有没有把数据摆到时代，摆到一个经济转型升级、自我变革的方向来看，有没有为年轻人准备好一个环境？如果数据时代的使命之一是推动转型升级，是解决今天经济社会的很多问题，那么我们的规则、我们的体系、我们的思考方式、我们的整个教育都要进行改变。我们肯定不能用过去的方式来解决未来的问题，我们找到未来的方式去解决未来的问题，这样才是正确的方式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。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00年10月5号，女作家冰心诞生。1962年10月5号，第一部007电影诺博士首映。1992年10月5号，中共13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。1999年10月5号，首届中国国际高科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。2011年10月5号，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逝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经典解乐角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解乐角，就是爱经典。 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，舍不得你哭，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，